的栏。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多云转晴，午后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12摄氏度左右，天气明显回暖。由于扩散条件不佳，大气透明度整体一般，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防护，而且昼夜温差大，气温波动起伏，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夜间湿度增大，能见度比较差，驾车也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基因传》。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完整地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按照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展开，是一部反映基因发展史的传记。但是这又是一本特别特殊的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部《基因传》。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他呢是有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些抬头，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是谁。他是一位研究员，他也是一位副主任医师，他还是一位外科学的博士，他还长期从事外科肿瘤学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基因传》的译者马向涛先生。你好，马先生。 刘莎好。 问候一下我们听众吧。 各位听众朋友好。 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刚才呢我跟大家说到了啊，是《基因传》。那这本书呢谈的是基因，很多朋友能够通过书名就能够了解这样的一本书。但是通常啊，马先生您知道，如果说到什么什么传啊，尤其是和科学和医学沾边的，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书一定是好难懂好深奥啊。但是这本书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对，其实这本书呢，它的特点呢是以故事来贯穿整个的历史沿革，我觉得这也是它与众不同之处。 嗯，大家听到了，一本我们大家会觉得啊好深奥的书，原来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所以啊，这本书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副标题，名字叫做《基因传：众生之源》。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副标题啊，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了，诶，小故事串起来的这么厚的一本书，又叫做众生之源，为什么它的副标题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我们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展已经都明白，基因是我们最根本的人类的遗传学单位。 嗯， 然后呢由它呢能够控制我们的很多的性状，也就是我们的现在能看到的样子表情。 甚至于脾气秉性，很多我们的一些表情呢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 嗯， 因此呢讲它称为我们的众生之源一点儿不过分。 哎，而且啊说到了基因啊，我想啊对于我们普通的不论是读者朋友也好还是听众朋友也好，咱们大家关于基因了解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学到的，比如说你的一半来自你的爸爸，另外一半来自你的妈妈，然后还有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世界上会有 男性会有女性，也是基因啊不同，所以呢才导致有这样的一些区别。除此以外啊，可能很多朋友对现代医学啊或者现代科学当中基因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进展还不太清楚，所以马向涛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都讲了哪些时间顺序，都讲了哪些的重点，我们人类从最初的基因的了解到现在啊已经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和跨度呢？我们简单来分享一下书中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样，不管是咱们平时经常的问候说哎呀这孩子长得真像爸妈，其实呢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是一种在从遗传学上再来考量这个问题。 没错嘛，一半是你爸爸的，一半是你妈妈的。 对，当然我非常喜欢人家说了啊，这孩子真像爸爸啊。然后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哲学家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 哎，你停一下，您刚才说哲学家观察到这个现象，为什么不是医学家或者科学家？ 在古希腊时期呢，医学相对来说呢，还是诞生的稍微靠后一些，因为呢，众所周知的希波克拉底，他是的西方的医学之父，而他的生活年代呢，大概是公元前400多年。 哎，另外其实可以简单的普及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细的分科，比如说吧，有化学，有物理，有医学啊，有这个，有或者有那个。但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啊，人们对于知识的掌握并不像现在这么多。以前会有一门专门的博物学，甚至是有很多的博物学家，就是人家一个人能懂很多。首先第一，咱们先来说那时候的知识量不像现在这么大，如果真的像现在这么大的话，估计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博物学家了。再有就是以前的很多的那些学者啊，他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专业，他们都会去喜爱去研究，所以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而那时候的医学又很不发达，我记得在你刚才说的那个时间段啊，比如说要治什么病，甚至还得用什么比如什么象的大象的排泄物 啊， 或者是用什么铅粉，然后很多的就我们现在看来都有毒或有害的东西，那个时候的人类会觉得啊，有可能他能把我们这病给治好了。 在那个年代相对来说整个的知识比较落后，所以呢大家呢更多的是从表面的现象来观察。 哎，所以那时候哲学家就说了基因的事儿，我们继续来听马先生的介绍。 对，然后经过了这么很长一段时间呢，实际上对于基因的研究一直没有什么发展，直到了19世纪，到了也就是大家从课本上学到的孟德尔种豌豆的时候，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哦，这个种豆子能出现有这么多不同的表现。而呢其实孟德尔呢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修道士。当时呢其实孟德尔也不知道什么叫基因。他只是发现了这么一种现象，认为这种在豆子里边可能存在某种遗传因子。但是呢基因这个词呢其实大家现在其实已经耳熟能详了，其实基因这个词真正诞生是在1909年。当时呢有一位科学家呢他叫约翰森。他呢也是在阴错阳差的时候觉得要为这个遗传因子定一个名字的时候，然后干脆就 GENE 这个四个字母一直流传到今。 基因的 实际上这个基因这个词到现在历史不过是100多年。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在人们不认识它，然后在没给它起名字之前的这样的事情，还说到了起名字以后。那紧接着啊，时间不会仅仅停留在19世纪，也不会仅仅停留在20世纪。那么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进展，它最后写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实际上是这样，众所周知啊，大家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呢，在基因科技方面有一项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美国 FDA 已经正式批准了基因治疗。这个呢当时有一个白血病的一个小姑娘叫 Emily， 当时她也是经过了多少次的传统的治疗以后呢，但是很可惜她的白血病又反复又复发。但是呢当时有一个就是宾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呢，他也是改进了一种方法，也叫 CAR-T 这种方法。当时呢为他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这个孩子到现在非常健康，已经13岁，该14岁了。 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个小的知识点啊，就是基因治疗，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马先生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 实际上咱们把这个复杂问题咱们简单化，基因治疗，咱们比如说咱们体内有一个基因有缺陷，那咱们从外源从外界咱们给它引入一个比如说正常的基因来替换掉它。或者说呢咱们可以采用基因编辑的手段，对于体内的这个缺陷基因呢进行给它修改。 嗯 啊，当然还有的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目前见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一些经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基因呢，在体外进行扩增，然后像药物一样输入到患者体内，这样呢可以治疗他的疾病。 哎，大家刚才听到了吧？这本书呢，其实呢是把整个的基因的历史呢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一定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是一本故事书，故事书。我们刚才已经听马向涛先生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讲到了很多的小故事，正是这样的一个个的故事呢，把这样的一部传记做了一个有机的串联。而且大家也注意到吧，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为什么介绍马向涛先生的时候说了那么多的，比如他的各种各样的抬头，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本人呢既做过医生，那么也从事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研究，而且现在呢也是在一个整个的医疗卫生的事业的体系当中啊，从业一位从业者，翻译的书呢，既有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故事串联起来的给普通人阅读的科普书籍，也有一些专业的书籍。那么我想呢，这样的一本书啊，真是马先生您来讲特别特别的合适。但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啊，当时是怎么想翻译这本书，怎样和《基因传：众生之源》这本书结缘的呢？是你和这本书其实非常吻合，你书的内容和您的专业的经历非常的吻合。 是这样啊，您问的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呢是有一段渊源。最早呢，这位美国的穆克吉医生啊，他在10年写过另外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做《癌症传》。 2010年 、而且11年呢，这位穆克吉医生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奖。 嗯， 啊，当时这本书呢给我看了以后启发很大。 当时看的是那本《癌症传》。 癌症传。 嗯, 嗯 啊，然后呢，很荣幸呢。就是中信出版社后来又引进了《基因传》这本书，还是穆克吉医生所作。 嗯， 我本身呢是从事癌症研究，但是呢，就是从《癌症传》的这本书中啊，我们会看到呢，历史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经验的积累。 嗯， 但是对于未来来说，我们用什么来解释《基因传》这本书给我们找到了答案？癌症实际上就是一种基因病。 哦，就是之前也看过这本书的作者的其他的书籍，然后后来呢，哎，也是得到了《基因传》的这本书的出版方中信公司给您的一个推荐，您就接受了这样的一本书。 对，正好是一拍即合。 啊、对，一拍即合。哎、那您个人感觉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他那本《癌症传》给您的感触特别深，那么这两本书啊，您感受是一样的吗？因为。基因传应该不是您的研究领域，而癌症是和您的专业非常吻合的。 是这样啊、我做研究生时候做的是癌基因的研究。 哦、啊，两本书就是给您写的，我现在看出来了。 没有没有，我想是那样，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医生呢，不光是为了做手术治病人，我们更多的是要给我们的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呢传递一种正确的信息， 嗯、 给他们更多的防病治病的我们的内容。这样的话，我觉得要。比有些渠道得到了一些不太正确的消息呢，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更有帮助。 啊、哦，就是想把一个作为专业领域的人士、啊、认可的内容呈现给大家，这也是当时您翻译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医生一定要走向科普。为什么、美国医生像穆克吉医生他们可以做到这么多，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想呢、我也是借助他的力量呢，然后呢把这本书的原汁原味呢呈现给我们中国的那个读者。 哎，刚才马先生，您其实说了一个特别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读者会发现啊，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书，不仅仅像《基因传》这样的书籍，像其他一些医学的书籍，中国也有，但是确实不像《基因传》这么好看，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引人入胜，你看起来就像教科书一样。所以这也是啊，我们的作者吧，有待提高的一个方面。 是我也是在通过这本书呢，也在提高自己。可能呢，我们随着我们这些信息的来往呢更加通畅、我相信会有更多优秀的医务人员会投入到科普的这个阵营中。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基因传》，副标题是《众生之源》，来自中信出版集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译者马向涛先生。前面呀，马先生跟大家说到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既有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也有就在去年发生的事情。那么也说到了这本书呢，虽然谈到的是基因的历史，但是是特别有趣的故事串成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就您看起来会觉得特别过瘾。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书特别厚。马先生说了，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好几个月呀，都每天到凌晨两点才能休息。这么大厚本的书，当时翻译起来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呀？ 折磨自己。 折磨自己。刚你刚说完故事特有趣儿，怎么又改成折磨自己了？ 是这样，因为首先呢，穆克基医生呢，他不愧是一位普利策奖的获得者。 嗯。 我以前呢也看过很多的专业文献，但是呢，如果他把一个非常晦涩的一个内容写得如此生动，这对于把他要从中文展现出来，这是非常大的一种挑战。 但是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我们啊都会有一个共识，医生的外语都是水平极高的。您看你们看的那些文献什么的，我曾经看过很多医生的桌子上，这英文的、俄文的、德文的、法文的书，各种书摆了一桌子，所以你们的专业来说应该都没问题。你是觉得马先生，你是觉得在翻译过程当中把它翻得特别有趣儿，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折磨，是吗？ 是这样啊，穆克基医生不单是把一个基因的概念展示得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他更多的是把人情贯穿在这本书里边。我觉得要是把这种人文医学能够通过一个貌似严谨的一个科学概念能够让大家接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或者说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说一句话啊，我觉得当时中信出版集团把这样的一本书的原稿拿给您的时候啊，肯定是因为您之前看到了《癌症传》这一本书作者的功力，所以您才同意翻译《基因传》的，是您之前肯定有考量的。我觉得这样促成的叫一见钟情 啊。我觉得您说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穆克吉医生从他的背景来说，他是一名肿瘤内科医生，比我年长2岁。 嗯， 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 嗯， 所以他的培训的经历和他的研究经历，我们两个人有相似之处。我可以这么说，他想做什么，他想做什么，说什么，我懂。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特别同意刚才马先生说的这句话。那么在现代医学当中啊，大家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译者马向涛先生，还有这本书的作者，他们都是从事癌症医疗的。那么在以往的时候，作为癌症治疗，那么我们说到就是我把这肿瘤怎么给治好了。但是在现代的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我们在治疗这个肿瘤的过程当中，对于患者本人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改变。那么不同的治疗方案对于家属，对于这个患者他周围的这一群人啊，有着什么样的应该说利和弊。不仅仅是给患者切除或者治疗这个肿瘤，还要考虑到后续的整个家庭和整个他周围的这些人的影响。 就像刘莎说的那样，本身呢，我们目前呢治疗癌症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因为呢有很多的读者甚至是听众呢跟我反馈，他们本身呢就是癌症患者或者是癌症家属。本身呢我过去呢也经治了很多患者，他们接受这个治疗以后呢也有各样各样的转归，有一些人好了，有些人可能呢又出现了转移复发，有些人可能过了几年就去世了。所以目前呢我们在目前面对癌症这个难题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困惑，我们能否在未来通过解密它的基因，给癌症患者提供一个更理想的一个治疗方法，为他们改善生活质量，为他们延年益寿能做一点贡献。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或者通过这本书传递的科学概念，能为以后我们指清一条道路。 哎，刚才马先生说的这个内容特别特别的重要。其实不仅仅是刚才马先生说的这个内容，我说一个在很多你们癌症治疗圈子里面的专业人士啊，曾经讲的一件事儿，说到了啊，现代医学已经无数次的证明，就是女性的乳腺癌的手术，那么其实切除和保乳的手术的效果没有区别。但是呢，作为医生来说呢，如果是中老年的女性，那么尽量给他们做。按照家属的要求尽量做全切手术，那么如果是年轻的患者呢，尽量做保乳的手术。为什么大家会很奇怪啊？说既然效果都一样，那为什么老年的女性做的全切比较多，而年轻女性做保乳比较多？是因为很多的老年女性啊，虽然你给她讲了一个道理，但是她心里面还转不过来弯儿。医生说就遵从家属的或者患者本人意见吧，别让人家治完病以后，最后自己整天心里都难受。先去乳腺癌治好，指不定出现什么问题呢。其实医生在治病的时候也是啊，千长百转呢，然后各种各样的去平衡、去选择、去帮助患者啊，去衡量到底哪一个效果会更好。 治疗疾病呢，就像您提到乳腺癌这种常见疾病来说呢，医生呢更多的不仅是给他做一个手术，因为现在呢乳腺癌手术相对来说很规范化了，我们可以按照各种分期来确定他的治疗方案，但是呢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对于患者的心理和个体差异我们需要进行考虑。 哎，没错， 年龄刚才是说的您一个因素，但是呢年龄并不代表着我们就不爱美，我们就不需要事业线，我们就不需要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所以呢在乳腺癌这个手术包括它的历史上呢也经历了越切越大到目前呢逐渐越切越小。 没错没错没错，刚才我在介绍这个内容的时候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在同样的分期情况下，在适合做既适合做保乳手术也适合做这个全切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根据年龄医生会做很多的不同的会做这样的不同的选择。那么我想通过这样的一本基因传的这个书籍，大家会明白里面的一些，比如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会有那样的选择，这也是刚才马先生强调的，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关于人性，有很多关于医生对于患者的这样的一种除了医疗的帮助和心理的帮助在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是这样啊，有一个大家就是很多医务人都知道的一句话，就是100多年前美国有一位叫特鲁多医生，他是一位在结核领域的一位先驱，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实际上呢，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演化，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医学呢还会遇到某些尴尬的一些局面，就是我们对于某些疾病，包括肿瘤或者其他一些疾病的终末期，我们可能也是会看着我们或者目送的病人离去。这是一种非常遗憾的一种现象，但是呢目前来说科技发展呢已经给我们提过了更多的一些新视点，包括您刚才提到乳腺癌，就是实际上已经发现了跟乳腺癌密切相关的基因叫 BRCA1 基因，这个基因实际上就如果能够积极的检测出来的话，也许会对我们以后没有得的患者或者已经得的患者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指南指导。 哎，这 BRCA1 基因因为安吉丽娜朱莉，所以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在全球的普及。 对，因为他是名人。不过他的家族里边因为有多位的卵巢癌和乳腺癌患者，所以他本身呢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选择，就是切除自己的乳腺再做成型。时隔大概不到2年之后呢又切除了双侧卵巢。 哎，刚才马先生这个介绍啊，一定大家注意啊，就是首先安吉丽娜朱莉她虽然是名人，但是她的选择也不一定是在医学上面啊是非常正确的，只不过是刚才用的一个词是激进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我想安吉丽娜朱莉她本身也有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要求，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死于这两种癌症的，就对于她来说可能她的家族的这种基因对她造成的影响，不论身体还是心理上的这种伤害会更大。 BRCA1 基因阳性最高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可以达到87%，然后呢最高呢罹患这个卵巢癌的风险可以达到50%。 哦，我记得他好像当时说到了他的数字是67%还是70%左右， 所以他不能够忍受。 对，他不能够忍受。 但实际上各位听众不要害怕，因为是即便是BRCA1 基因阳性的话，你也可以不得乳腺癌。 没错、大家听到了吧，最高的那个比例是87，还有13是不得的 啊。 但是其实87已经挺比例挺高了， 就算是得了，在那个87%内也不一定会一定会有100%得乳腺癌。 但是我觉得马先生您刚才这话其实是考量普通人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我觉得安吉丽娜朱莉她应该是60-70的时候她做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如果我要想一想换到我自己身上，我觉得可能30我就要去做相关的治疗了。 周丽那时候应该不到40岁，她应该是76年生人， 对，她差不多76年、77年吧。 对对，所以呢，她是这样，就是这样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医学和伦理之间要需要找到一个平衡。 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内容。 对， 嗯， 所以呢，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在目前有很多的一些手段，大家可以从我各种媒体报端可以看到， 嗯， 包括很多的新的方法已经进入临床试验了， 嗯， 但是临床试验是不是能够就是稳操胜券？我们是一场只赢不输的一场赌博。 嗯， 这本书呢，实际上都有一些非常鲜活的一些案例。刚才我已经介绍了，2017年呢，美国已经批准了基因治疗， 嗯， 而且呢是成功的治疗了一位可爱的小姑娘的白血病， 嗯， 但是呢，在就将近20年前，1999年，在基因治疗初探的阶段，也有一位可惜的，就是我们失败的案例，就是本书中提到的杰西·基辛格， 嗯， 他是一个18岁的一个小伙子，因为某一种体内某一种酶的缺乏呢，他呢在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食物呢不能够摄入。 哎呀，那他就长期的营养不良，某些营养缺乏。 他这个大男孩呢，本身呢，因为呢也非常想摆脱这种整天是这种药罐子的生活， 嗯， 然后呢，在当时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呢，同样是这个宾州大学，他们有一个研究所正在招募这个临床试验的志愿者， 嗯， 他就参加了。他的父亲呢也非常支持他，因为他的父亲的保罗呢，就是觉得没有一个父母愿意让孩子在生活在这种病痛中，如果有一线希望，一定会去他努力啊。本身呢，在基辛格之前呢，有大概有17名患者已经接受了相应的治疗，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很遗憾，他作为第18名受试者，在这个接受基因治疗之后呢，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在第4天就去世了。 他当时接受的这个基因治疗的主要的治疗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通过腺病毒作为一种载体， 嗯， 当然呢，后来这个经过一系列调查呢，认为呢这里边呢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通过这个病毒把那个基因植入他体内， 就是其实呢，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啊，说这个其他的外界的基因是不是很能容易能够进入到我们人体内，其实很难的， 嗯， 我们在科学方面需要有很多的一些手段，通过一些载体呢，把这些外源性基因呢能够运到我们的宿主体内， 嗯， 啊。当时呢，采用的是一种腺病毒 啊，然后它是身体排异反应造成的， 有几种解释，最后说明它呢，嗯，可能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一个细胞因子风暴，然后导致了全身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的医学的每一小步的前进啊，其实都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代价的。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基因传众生之源的译者马向涛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继续了解基因传。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机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向城墙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 心，不信谁无情。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基因传：众生之源》。这本书完整地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按照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展开，是一部反映基因发展史的传记。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限接近生命的真相。当我们能够掌控和改造人类基因的时候，人类的概念也许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而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基因传所讲述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读书俱乐部节目呢，今天呢也请到了《基因传》的作者马向涛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马先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谈到了，比如说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说到了从前世到今生，然后到以后的这样的一些预测的内容，其实都讲了不少了。那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的一些特点，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本书的作者打动了您。 才有了金传的马向涛版本的中文版的面试。 谢谢谢谢 以后可能有人嫌您翻得不好，还有其他人再翻一遍呢。 我有信心。 你有信心把一本非常精致的作品带给读者了哈。那我们再说到了，在前面时间当中，我们其实还谈到了这本书啊，那么它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或者说我们可以吸取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吧，既有成功的一些基因治疗的案例，也有一些比较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如果是一些比较关注医学的或者科学的朋友会发现啊，最近几年关于基因的书籍其实应该已经有三五年了吧，是一个大热的一个状态，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基因传也是作为其中的一本呢。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这样的书会特别多，而且也引起了这么多的关注呢？作为译者的您啊，作为一位专业医学工作者的您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实际上基因科技发展到现在呢，已经走入千家万户了。 嗯。 有时候呢，我有时候跟读者在聊的时候，我说你们做没做过基因检测，他们好多人摇头。我说你们如果有了孩子， 嗯， 实际上在怀孕或者生产这过程中，实际上做的很多检测都是通过基因手段来完成的。 啊，这是怎么会呢？你做 B 超是基因吗？ 啊。更多呢，以前呢，包括我当学生的时候呢，都是从形态学上来掌握这些技巧。 嗯， 但是现在包括很多的，包括对畸形诊断，包括对某些，包括提到的肿瘤癌基因检测，都已经通过基因检测手段来完成了。 哦，所以其实大家做的好多的检查，虽然那上面没写着什么什么基因检测，但是它那名字，没有，可是它实际本身就是一个基因的检测。 许多无创产前检测都是通过基因手段来完成的。 哦，嗯，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的新生儿在出生以后都会做一个，就是你会有什么多少种遗传 耳聋基因 啊， 包括检测 遗传病的那个，就肯定是基因的一个检查了。 对，这已经是成为常态了。 哎，其实很多朋友啊，关注基因传的朋友知道，中信出版集团在出完这本书以后也做了很多的活动，包括马先生您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不对？ 对。 那在活动的现场有不少的读者，那么您感觉读者对这本书当中的哪些内容，或者说他们对现代医学的基因的哪些的内容特别关注呢？ 他们对于疾病治疗最关注，最希望通过能够打一针能够解决这个比如说肿瘤的问题。 什么时候打一针能解决肿瘤的问题，您预测一下吧。 是这样啊，我觉得作为医生呢，还是要踏踏实实来看这个问题。 嗯， 我们每走一步，科技或者医学每发展一步，然后呢，都要有相当充足的证据作为支持。 嗯， 因为呢，包括呢，国际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临床试验，实际上呢，国内也有很多相关的规章制度， 嗯， 来保护我们这些受试者，包括我们这些患者的权利。所以呢，我们只会把最踏踏实实的、最有说服力的，或者通过了某些权威机构批准的疗法呢，然后介绍给大家。 嗯， 这本书里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进展。 哦，其实真的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 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它就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 包括我的父母，我和我的母亲前一段时间还问说，某某同事说，那个哪个医院可以做什么按照基因来治病，这不是胡说吗？我说这，我说妈妈，您先看看这本书。 妈妈看了这本书了吗？后来 我爸看了。 嗯，还认为通过基因来治病是胡说吗？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基因呢，作为一个过去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科学概念， 嗯， 它呢能够走入到千家万户中啊，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嗯， 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需要包括像医生或者包括很多科研人员呢，以一种科普的形式，而不是以一种晦涩的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 哎，其实谈到了基因啊，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理解的方法，不见得会特别的完美啊这样的一个说法，但你就想吧，以前呢我们通过基因，您能知道您这嘴长得像你爸爸还是像你妈妈啊？您这头发像爸爸还是像妈妈？或者说我们这个将来这体型会像谁？现在呢，这个基因呢，不仅能够决定您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这个嘴像哪儿，像谁，是头发像谁，还能够决定您将来会得，有可能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会得的那个病也一样带给您，在带给您外貌的同时，把里面那心儿、那瓤也带给您了，就是您没看见而已。 以前呢都说是父母是不能选择的，但是呢随着科技发展呢，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摒弃掉这些，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有不良影响的一些基因。当然呢，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能说基因是好和坏，包括就像科学技术一样，我们不能用善恶来评价它。 我记得大概是在七八年前，我其实看到了一篇医学报道啊，它是一个探索性的报道，那写的是国外的，因为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美国的一对夫妇，他们两个都有非常严重的疾病，当时呢就是他们就特别想要孩子，但是呢这个疾病对于孩子来说就是特别致命的，所以当时的医生在他们的胚胎的孕育的过程当中就把他们的有问题的基因做了调整，他后来这个报道我没有看到后续的啊，他的这个治疗效果，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那个马先生， 这个 应该就是七八年前的时候， 对，就像您说的，实际上这项就是所谓的就是胚胎植入前的基因检测呢，已经在90年代，大概在1996年左右，在英国最早已经实现了，他们就是为了避免夫妻双方携带某种或比如说 X 染色体携带了一些传染的疾病，然后呢通过对胚胎，比如说它是X 染色体的或者 Y 染色体的，只要我们选择它是男婴和女婴就行了，这样的话就可以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 啊。因为有的疾病是比如说会传给男孩，有的会传给女孩， 比如说在 Y染色体上， 对、啊、但是我当时记得是他把一个染色体做了调整，然后我记得因为您看您说的是1996年，而现在是2018年，我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报道。 嗯，没事，我回去我查您这篇文件、啊、 倒不用您查、啊、我就是想跟大家来说呢，其实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已经并不是说我们出生以后我们才能够做，而是在我们还不见得您将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是在整个的胚胎的过程当中已经能够做调整了。所以刚才马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们父母不能够选择呀，不能够什么的，其实以后有可能会有调整的。 嗯，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基因的一个情况，关于现在医学里面比如基因治疗或者基因检测的很多的内容，也跟大家其实谈到了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关注像基因传这样的和基因有关的书籍，其实也正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才有这么多的书籍会出现，才有这么多人去关注。我想任何一本书如果没有人看的话，肯定也不会出版这么多的。 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然后呢首先对于自己的健康的要求呢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需求、 嗯、 所以呢大家呢迫切想通过某一种途径呢了解到底自己从何而来， 嗯， 我比如说向何处而去， 嗯， 我在中间呢怎么能让我的生活质量提高，能够让我这个得病的几率或者得了病以后呢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甚至于近乎于完美的一个治疗， 嗯， 而基因呢这个角度来说呢是给我们开启了一扇非常就是可以说是重要之门。 哎，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作为普通人啊，我们看了这样的一本书《基因传：众生之源》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接下来问一下马向涛先生，您作为专业人士啊，给这本书做了中文的翻译，那么肯定是在翻译过程当中要好好的、特别认真的去读这本书。您在这样的通读之后啊，这样的比较深度的阅读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来了解一下专业人士看完这本书的感受。 首先是这样啊，因为我还是以一种医生的角度来诠释这本书，因为本身的穆克吉医生呢他也是肿瘤内科专家，所以想呢两个医生之间的一种隔空的对话呢对于读者来理解这本书呢可能更有趣。因为到目前来说呢虽然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科技的发展，但是患者不会去找科学家做手术 啊，对啊，因为这个术业有专攻 啊，是因为呢就是从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临床的实践呢中间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各方面精英，包括科学家，包括统计学家，包括医学家，以及包括社会闲杂人士各方面的努力，大家一起形成共识，才能推动一件事业的一个发展。所以呢本身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基因研究方面呢有很多的我们的成功或失败的例子，但是呢这都没有妨碍我们现在基因科技已经走到了一个新时代，包括这本书提到了后人类时代，我们也许有一天可以改变自己。当然了，这里边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一个是伦理道德的标准，谁来把控这些事情，有什么比如说规章制度，甚至于一种更高的一种约束，来防止就是这种剑走偏锋。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前面呢，马向涛先生跟大家呢说过了这本书的很多的，比如这本书的一些特点，还有他作为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些感受。那接下来我们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吧。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啊，马先生想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想还是从人情角度来说，要把这个基因这个概念烘托出温度来。 有温度的基因传，我们来听一听啊，讲一讲什么样的内容，应该说讲一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我们讲是那样，讲世界上发现第一例单基因疾病的这个故事。 嗯， 因为呢，实际上呢，发现者呢并不是一位医学家，他刚开始呢只是一位患者的女儿，她叫南希·威克斯勒。 嗯， 而南希呢，她当年呢得知自己的母亲患有一种罕见的一种遗传病，就也叫舞蹈症的时候呢，她只有20多岁。他的母亲呢，当时呢在大街上开车，因为画龙被交警给拦下来了，认为他是酒驾。但是很可惜，一查他根本不是酒驾。而在此之前呢，南希呢他也只知道他的母亲的三个兄弟，然后呢也就是他的几个舅舅，然后呢是得了这个舞蹈症。当时有种概念呢，这个病呢传男不传女。 哦，好多基因疾病都是有性别选择的。 啊、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南希的母亲呢，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得这种病。 嗯， 而且很遗憾的时候呢，因为南希的母亲啊，那时候跟他父亲啊老吵架，俩人已经离婚了。 嗯， 但是谁都不知道，实际上他这种性格的改变是一种疾病的一种表现。 哦，这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通常对我们人类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心理的身体的伤害，还有心理的伤害，这也吻合疾病的特征。 但是好就好在呢，就是这个南希的父亲米尔顿呢，他呢并没有对自己前妻的这个病情呢置之不理。 嗯， 为了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米尔顿呢是当时呢就是用了很多资源，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一个遗传病基金会。 嗯， 就是为了资助能够找到他前妻给他治病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元凶到底在哪儿。 嗯， 而南希呢，他作为一个非医学的一个人员呢，他为了解决 患者的女儿， 作为为了解决自己的母亲的问题呢，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战争中。而他当时呢非常孤单，一个弱女子。好就好在呢，就是这个南希的父亲有一位朋友呢，是一位委内瑞拉的医生。 嗯， 在一次偶然的学术交流中呢，他放了一段录像带，然后呢让大家看到了当时这个录像带中这个影片中的很多这种就是像醉酒的这种村民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就是舞蹈症的患者。 嗯， 而这也让这个南希呢发现了这个疾病的聚居的地方，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委内瑞拉。 嗯， 南希呢居然呢就做出了他人生的一项重大的决定，我要去委内瑞拉去寻找这个疾病的源头，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有充足的标本，才能发现呢这个治病的基因在哪里。所以呢他当时呢只身前往委内瑞拉，而且是到了非常荒僻的就是我们的渔村，它叫马拉开波湖附近的两个渔村里边，经过非常艰苦的寻找，他终于发现了大量的这个舞蹈症患者，而且他们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地方聚居。 这些舞蹈症的患者是不是也有男有女，而不像人 有男有女 啊、哦？不像人们以前传统认为只传男不传女， 都会得。 嗯， 啊，而且甚至呢，他做了非常缜密的研究，大概统计出10000多例携带者和患者。 嗯。 而且顺势呢，他能够把这个他们的源头呢追到大概19世纪一位叫 Maria Concepcion 的一位母亲， 嗯， 认为呢是他孕育了第一例舞蹈症患者。 他的基因出现了变异，所以导致了这样的患者的出现。 对，而玛利亚大家也都知道啊，有包括在宗教里面有圣母的意思。 嗯， 而 Concepcion 在西班牙语里边，它的意思呢就是孕育。 嗯， 实际上呢，这个呢也是这孕育了这个疾病。 嗯， 啊，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南希是不远万里，然后找到了这样的患病病人的聚居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后来他母亲的情况呢？因为南希的这样的一个发现，他母亲的情况有改善吗？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母亲的病情呢一直在加重。 嗯， 因为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能够防止他的母亲的病情呢继续恶化。 嗯， 很遗憾，在他的工作途中呢，他的母亲就因为病重去世了。但是呢，这并没有阻碍南希继续为之奋斗。 嗯， 直到呢，他得到了很多包括科学界的一些专家的协助，最终在80年代初，终于发现了这个舞蹈症基因。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对，但是他母亲已经去世了。 嗯，那刚才说到了南希的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对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说，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实际上呢，他呢，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要一定要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呢，要找到导致这个某一个疾病的元凶是谁，也就是所谓我们这个犯罪基因。 嗯， 而呢，只有找到这个犯罪基因呢，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 嗯， 才能够进行相应的治疗。而在之前呢，我们的很多疾病呢是根据症状来解决。 现代这个就是我说的是此时此刻到了时间到了2018年、这个舞蹈症的治疗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我看到2017年和2016年都有报道，在美国已经有对舞蹈症进行基因治疗的一些报道。 嗯， 能够缓解他们的症状。 缓解还是不能够治愈哈。 目前还没有到治愈的程度。 哎，这本书当中内容很多很多，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呢并不是很多，那只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再来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一点小的内容吧。我们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想是这样啊，现在我们回到相对来说基础一点的内容来说，就是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学中学生物课的时候都知道 DNA 双螺旋结构，甚至双螺旋之父，那就是著名的美国科学家沃森。在咱们北京中关村呢，以前也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双螺旋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实际上呢，那个呢也是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当年50年代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嗯， 大家呢可能更多的从课本上只知道这个发现者呢是沃森和克里克这两位形影不离的科学家，但是呢，这个其中呢实际上有一位幕后的一位女科学家呢，她呢在这项工作中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很遗憾，因为这项诺贝尔奖呢是颁发于1962年，他本身呢在1958年就因为卵巢癌就去世了。也许是他在工作中呢大量的接触了一些放射线，当然卵巢癌也是一种基因病 啊。发现了基因的秘密的同时 也牺牲了。 对，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后世的人们在对于基因病的认识还有治疗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我想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有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啊，用最后的时间跟马祥涛先生来分享。您作为一位专业的医学人士啊，您怎样看待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包括以后的基因治疗呢？给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 现在是这样，整个这个基因科技的发展呢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普及的一个程度。 嗯，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手段呢逐渐用于临床。 嗯， 我也在跟其他的一些业内人士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能够通过临床以及我们科研机构甚至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结合呢，能够尽量让这些知识呢转化成我们实践的动力，这样的话才能直接为患者服务。 哎，大家还记得吗？刚才说到了啊，马先生参加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基因传的活动，现场的很多观众他们都有或者参与者都有问题，说哎，能不能将来一下就把我们这个病给治好了。其实我想不仅啊是马先生您 当时的那些现场的参与者，我想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啊，还有我们的读者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刚才我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一并啊把大家或者这个问题请马先生做解答了。节目的最后到了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啊，是这样。基因传呢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发展的一个缩影，但是呢它呢能够为大家呢提供一个非常严谨非常科学的一个方向。而我呢作为一名普通的医务人员，同时呢也是这本书的译者，我非常愿意跟各行各业的同道一起努力携手，为各位听众包括可能是各位患者提供更准确的咨询，以及相对来说呢我们更专业的指导。然后呢书的末尾呢也有我个人的一些微信号，也欢迎各位读者呢跟我联系，一起切磋。 好，在这儿呢也感谢啊马湘涛先生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精彩的介绍。今天呢是我在春节过后第一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和马先生一起来做节目。所以有一句话说啊，没出正月十五都是过年。在这儿呢要说要跟马先生说过年好，也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过年好。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